份就是剧本，剧本有长有短，有深有浅，有好有坏。它入面是文字，它又是电影、短片、歌剧、舞台剧、电视剧、微电影。有戏剧就有它，它的好坏主宰戏剧的优劣。剧本，剧本，一剧之本。 一剧之本，主持黄晓初、何敏文、冯杰。 又嚟到星期一晚嘅一劇之本啦，九点钟新闻之后咧，我哋文教组咧会同大家讲下剧本嘅。咁今日咧继续有我啊冯杰啦，仲有啊初黄晓初啦，同埋六姑何敏文咧喺直播室入面同大家讲剧本嘅。今日带嚟嘅一套电影剧本啊，系一套都比较叫做旧少少嘅电影啦。1988年， 我哋都讲好多旧戏嘅，我哋最近 系啊，旧戏都有佢哋嘅味道，或者喺剧本上面亦都有好多我哋， 可能我哋缅怀紧嗰个。 唔係啊，方便睇啊嘛，大佬啊，你即係我而家又忙咯，咁你半夜三更可以，即係兩點鐘都可以 download 套戲嚟睇。而家科技嘅進步真係幫咗我哋唔少啊，大佬！而家又好容易上網 download 到啦，或者係 合法嘅， 係啊，合法當然係合法噶啦，咁啊，咁啊，跟住你買咗 DVD， 你有陣時都難揾啊，所以而家有得 download 咧，真係方便好多。 係一啲比較叫做舊少少，亦都比較出名嘅戲咧，咁當然係。我唔單止我哋幾個主持啦，就連聽眾們啊都比較容易啲可以揾到套戲出嚟重温一下。咁我哋今日講嘅電影係乜嘢呢？就係、是、叫做《午夜狂奔》啊，呢套1988年嘅美國喜劇。咁啊，佢嘅導演係 Martin Brest， 主角咧就係我哋熟悉嘅羅伯·迪尼魯啦。咁啊，呢套亦都十分之出名嘅戲啊。咁而係一位我哋香港電台第五台嘅主持啦，介紹我哋，希望我哋可以講下呢一套戲嘅。咁所以我哋就不如就講下呢套戲啦，亦都喺度十分之出名嘅戲。但係咧，我睇完之後就會覺得哇，要講都幾難講，因為其實佢入面有好多唔同嘅情節咧，我唔知係咪叫枝節咧，但係其實佢所有嘢都係瞄準住嗰一件事，不過好多唔同嘅情節係跳嚟跳去一章一節咁樣。咁要講起上嚟咧，其實真係都幾考功夫㗎喎。係啊，咁啊， 唔知邊個睇今日嚇？ 係啊，咁我哋一陣就 揾 一 個人啦，都係你 嘅。唔係嘛？你講完呢段嘢唔係諗住你試啊？傑，唔係嘛啦？ 唉，唔得啦，我呢啲功力未夠啊，要靠你先啊。係啦，咁啊呢套戲咧就，但係都睇得好開心喎。 其實好多類戲嘅喎。即係係兩個人啦，即 係由一個 地方去要去到另一個地方， 呢個好典型啊！ 即係佢哋叫 road trip 電影 ，road trip 電影一萬個。最近有一套我突然間醒起嘅就係有套戲係講有個男仔咧，佢唔知要去 New York 建工啊，咁佢又冇錢又冇車又冇成，到最後係個 road trip 嘅 partner 係邊個咧？個媽咯。佢阿媽話：，我同你一齊去咪得咯咁啊！跟住帶住阿媽又係一場笑料咁樣，即係呢個好典型啊！你應該揾到一萬套。 其實咧，最近早幾年大陸出咗一個系列咧，好賺啲叫《人在囧途》啊，都係咁樣嘅。咁啊，講春運，我哋要翻屋企就係兩個人又係。咁但係後嚟咧，我啊突然間喺明珠台睇到一套西片，咦？我發覺點解咁 似 嘅？咁我都唔敢講啦。跟住我上網查，咦？發覺原來都真係好多人話，咦？佢好似係我唔買抄啦。可能係受啟發， 係佢係咁講啦。 上一套西片啟發，咁所以其實好多呢類型嘅戲嘅，咁啊就係講個兩個人啊，中間喺點樣經過喺個路途裏面咧，就大家關係通常一開始唔係咁好啦，就到慢慢 呢啲其實好典型嘅呢啲，因為咧其實睇呢類電影咧，我覺得你如果話想 study 編劇嘅，特別係而家現代荷里活式嘅。formulated 嘅編劇技巧咧，呢啲電影係最好嘅，因為咧譬如我唔知頭先阿 Lucretia 講嗰個人在囧途嗰個係點啦，譬如我頭先講嗰個個仔要由西岸去東岸度建工，但係冇錢，咁唯一嘅辦法就係同個阿媽一齊搭車揸車去咁樣，佢個 road trip partner 就係個阿媽。你聽到你知有戲啦，即個 set up 本身係已經係講咗俾你聽噶。咁而家我哋今日要講嗰個戲咧，就係一個唔似係好人嘅好人，同埋一個唔似係壞人嘅壞人，兩個人要都唔知道去坐監定係去交俾個黑幫個首領。 個 set up 係已經搞掂咗㗎啦，而家只不過係中間嗰啲細節點樣做。所以你睇呢啲戲咧，其實你如果話學編劇，你喺呢啲戲度分拆翻嗰啲咁樣嘅唔同嘅呢啲咁樣嘅元素出嚟啊，你睇佢點樣去造就嗰一啲嘅戲劇衝突出嚟咧，係好清楚㗎。而我哋而家將要講嘅今日呢一個 Midnight Run 咧，亦都係喺呢啲地方咧，係可以話係代表作嚟㗎啦，都自然係一個範本級㗎啦，都係你會見到係好完整、好工整嘅。 好啊，咁啊，究竟整个故事是讲啲咩呢？我哋休息一阵，转头翻嚟咧，再同大家讲下啦。 一剧之本，主持黄晓初、何敏文、冯杰。 我哋今日一劇之本嘅節目咧，所講嘅劇本就係《午夜狂奔》啊，《Midnight Run》呢個編劇咧就係 George Gallo Jr. 咁係一個美國嘅編劇啦。咁而呢一套電影咧係1988年嘅，希望大家嚇喺我哋休息嘅時間就睇一套戲啦。咁但係如果未睇嘅話咧，咁啊聽下初睇下點樣去演繹呢一套咁曲折離奇嘅遭遇啦。呢兩個 盡量啦，盡量啦，因為都難講啊。咁啊，戲一開始咧，我哋就係見到咧有一個阿羅伯迪尼洛。飾演嘅咧就係、是、偷偷摸摸咁樣就走咗去，應該係人哋啲屋企嗰啲，咁咧就攞咗啲咧好專業嘅拆嘅工具出嚟咧，就係、是、我相信好專業啦，就開鎖。咁啊，差唔多開到個鎖嘅時候咧，佢就唔知係好似有整唔到喎，咁就踎一踎低，點知咧就喺個房入邊咧，突然間一聲巨響，就係有槍聲，就成道門打穿咗啊！咁羅伯迪尼洛當然就好驚啦，然之後就喺嗰個窿度望望，就見到入邊嗰個人咧就攞住一支即係好大支嘅鳥槍咧，就喺窗口嗰度逃走啦。見狀咧，咁呢個羅伯迪尼洛就踢門就衝入去就追啦。咁喺追逐咗一大輪啦，咁佢喺將近要捉到佢又捉唔到佢之際咧，就一半係失散咗。點知咧就殺出咗另外一個人，就係、是、阿、馬文啊。Melvin， 咁呢個Melvin 咧就走出嚟咧就捉住咗呢個人，然之後咧就話：哇，今次發啦，咁樣就捉到佢。咁呢個羅伯迪尼洛追到嚟就見到呢件事啦，就係、是：喂，有冇搞錯啊？點可以咁樣㗎？你冇理由搶咗我單生意喎、啊？咁嚇乜嘢啊？因為我哋作為觀眾係仲未明係發生咩事嘛。總之就話呢個人值1200蚊，咁佢哋兩個咧就幫佢戴手扣啊，點點點咁啊。而到最後呢一個被捉嘅人咧就話：喂，做咩啊？你哋咧差佬，你唔係差佬嚟咧，做乜鬼啊？咁樣啦。點知我哋到最後就發現咧，呢一個男主角羅伯迪尼洛佢就做乜嘢咧？就係、是、咧，佢就用咗一招，就喺戲入邊係經常用嘅，就係、是、喂 Marvin， 你望下嗰邊，咁跟住 Marvin 就望下嗰邊，然之後佢一望嗰邊，佢就一錘就打暈咗 Marvin 咁樣，就幾次都係咁樣嘅。咁佢打暈咗佢之後，就捉咗呢個賊人去咧，就交翻俾警方。咁跟住警方咧就，我以為話嚇、啊、警方點會俾錢佢啊？咁佢就攞到一張即係紙啊，攞咗一張紙咧。佢就去咗另外一間公司嗰度，原來呢啲公司係專係做咩咧？就係、是、幫人保釋嘅。咁、幫人保釋原本都唔會俾錢佢噶啦。就是、原來係咩咧？就係嗰啲人咧就要保釋，就棄保潛逃。呢啲公司咧就保釋咗佢哋，咁佢哋就冇咗啲錢啦。所以喺咁樣嘅情況之下咧，就要揾一啲咁樣嘅專業人士咧，就幫手去捉翻呢啲犯翻嚟，就交俾警方。咁嗰啲保釋金咧就可以攞得翻啊嘛。咁即係呢一個係其實都係保鑊嘅功夫嚟噶啦，即係所以唔係常。見嘅，原來 唔知係咪真有呢啲公司嘅咧？ 啊，我唔知啊，可能都有呢、這個世界真係無奇不有啊！俾你知，咁喺咁樣嘅情況之下，就我哋終於咧就明白咗呢個主角原來係做緊一個乜嘢嘅職業，佢又唔係警察。但係咧，佢個行為咧就似一個賊，因為佢咧就去偷偷摸摸啊，咁樣專係做呢咁嘅嘢嘅。咁佢嚟到呢度嘅時候咧，就 以前係警察嚟， 以前係警察嚟嘅，有提過下嘅。咁跟住咧，佢就嚟到呢、這個即係、就是、提款，即係佢要攞翻佢嘅工資嘅時候咧、就叫個老闆出嚟啦。咁老闆就話：喂，唔好講呢啲住啦，講啲正經嘢先啦。咁樣咁啊，講咩正經嘢？你快啲俾咗錢我先啦。咁佢話：唔係咧，真係正經嘢咧。咁啊約佢出去講啦。咁啊話俾佢聽：喂，有單大生意，揾你幫我搞，你犀利啊嘛。咁樣咁咧就。有一個人叫阿 Jonathan， 你有冇聽過邊個 Jonathan 啊？哦，係咪報紙都話唔知偷咗人哋幾百萬嗰、那個啊？唔係幾百萬，係1500萬。OK 啊，咁你大約知佢係邊個咁就好啦。喂，那個人唔係會計師嚟嘅咩？係啊，就係、是、嗰個人啊。嗱，而家咧 就因為咧佢又踢咗保啊，佢咧就所以就一定要捉佢翻嚟。喂，咁幾多錢先？ 同埋佢點解會咁出名？因為佢係偷啲錢，但又捐咗佢嘅，所以賣曬報紙。 呢個好緊要， 但自己留翻啲嘅， 自己留翻少少啦。佢話咁樣。咁卒之咧，呢個男主角咧聽到咁樣就問佢：喂，咁佢踢咗保咁保釋金幾多錢先？保釋金係45萬美金喎，88年喎，40萬美金。所以呢單嘢如果你搞得掂，頭先嗰單已經係槍林彈雨，1200蚊噶嘛。OK， 嗱，今次點啦？你去揾個會計師啫嘛，唔會槍林彈雨啦。又仲有咧係咩咧？45萬保釋金，我點都俾翻50000蚊你嘅咁樣。佢話50000蚊唔制，10萬啦最少。啊，有冇搞錯？你少我只居咩？咁到最後佢亦都應承咗嘅。呢個老闆就10萬蚊就叫佢做啦。咁好啦，佢就搞掂呢單嘢，然之後佢就想辦法去查啦。咁係用佢嘅方法就去查，咁啊查到人哋對方嗰個電話咯。咁啊揾到個電話就知道，但係人哋住邊就開始去調查啦。但係都一出門口就俾 FBI 就捉住咗啦。FBI 捉住咗嚟做咩呢？聽講你查緊啊 Jonathan 嗰單嘢喎，係咪？嗱，我而家想話俾你聽，我已經跟咗呢單嘢6年㗎啦。你唔好喺度搞搞震啊！就算你捉到佢，都第一時間交俾我，知唔知啊？跟住佢就真係扮唔知啦，嚇咁樣，跟住就俾人抌咗落車啦。就一路仲喺度玩個太陽眼鏡喎，因為嗰啲 FBI 個個都戴太陽眼鏡嘛，佢又攞副太陽眼鏡出嚟玩咁樣嘛。 最緊要佢咪仲攞埋 FBI 探員嘅，唔係卡片，係佢個 證件啊。 咁點知佢一落車咧，就係偷埋嗰個叫做艾龍係嘛？嗰個係啦，佢嗰個證件，佢就係一個高級嘅FBI 嘅警務人員嚟啊嘛，咁佢就攞咗佢嗰個證件，咁另一邊廂咧，佢就諗住繼續去追查呢件事啦，但係都未正式開始追查咧，亦都俾另外一幫人又再捉住佢啦。聽講你又係查緊啊 Jonathan 嗰單嘢喎，咁啊嗱，今次唔同啦，我哋就唔係嚟做啲咩嘅，我哋嚟咧就係話咧，你捉到佢嘅話咧，嗰邊俾幾多錢你先，咁啊，唔好講嗰邊俾幾多錢啦，我俾幾多錢你，你只要將佢交翻嚟我哋手上，我哋老闆咧就俾100萬你。100萬喎，頭先講10萬就100萬喎，但係呢個係黑幫大佬嚟噶嘛，咁就聽到有個 Jimmy， 其實就係點解呢個 Jimmy 咁需要啫？就係因為嗰1500萬就係呢個 Jimmy 噶嘛，同埋1500萬其實都係啲唔見得光嘅錢嚟嘅，所以就即係呢個 Jimmy 就要報仇啦，同埋要想辦法攞翻有幾多攞幾多啦，所以就一路都好想揾到呢個 Jonathan， 所以佢就即係使人就揾佢，因為佢係一個專家嚟噶嘛，咁樣尋人係專家嚟嘅，所以就叫佢。幫手揾翻 Jonathan 出嚟，就俾100萬佢。咁好啦， 因為呢個會計師啊 ，Jonathan 之前啊幫阿 Jimmy 打工嘅，跟住應該係掌握咗 佢啲 罪 證 嗰啲犯罪證據，所以 Jimmy 就一定要揾翻佢翻嚟，費事佢指控佢。 冇錯啦，咁所以喺咁樣嘅情況之下咧，黑白兩道，再加埋 FBI， 再加埋保釋，基本上咧係四方面最少啊，都要揾呢個 Jonathan 出嚟嘅。咁但係咧，由於呢個羅伯迪尼老師演嘅呢個角色咧，係喺呢方面係真係有啲專長，好專長。咁原本就同佢講話，嗱，而家星期一、星期五12點半夜12點咧，你一定要將佢交翻嚟我手上㗎，因為佢嗰個做保釋嗰個朋友就話俾佢聽，如果唔係你就收唔到錢㗎啦咁樣。咁所以佢就有一個咁樣嘅規限，就係5日之內基本上。點知咧，佢第二晚咧已經就係用各種嘅方法啦，偷聽啦，hack 入人哋啲電話線度啦，就已經聯絡到，就知道佢住喺邊，就去到嗰度已經捉到阿 Jonathan。第二晚就已經打電話， 即係好快，10分鐘左右佢 係啊，佢10分鐘已經捉到佢啦。嗱，呢個幾緊要㗎，我哋等一間到最後講到起承轉合嘅時候，我哋會特別可以提一提呢位，呢個係有趣嘅。咁佢已經捉到佢啦，就打電話翻去就俾個老闆就話：喂，你估下我捉到邊個？我捉到 Jonathan 啦，咁啊嚇唔係啊嘛，咁啊你唔信你聽下，咁就叫佢 say hello 喎，咁啊 Jonathan 就點啊 hello 咁樣啦，然之後佢話你真係哇你真係點啊，咁啊嗱嗱臨啦，咁啊跟住佢就話係啊，我而家就即刻就搭飛機翻嚟 Los Angeles 噶啦，我即刻就飛翻嚟噶啦，拜拜咁啊就去搭飛機啦。咁呢個其實呢個電話呢就已經俾 FBI 嗰邊呢就偷聽到㗎啦。呢個係第一啦。第二就係原來呢個老闆嗰個同事喺後面呢就長期偷聽呢，就將嗰啲線報呢又講俾黑幫聽。所以黑幫同埋呢個 FBI 呢都知道咗㗎啦呢件事。所以就分別兩幫人呢都用唔同嘅方法呢就諗住去羅山嘅機場就撲佢啦，就一定撲到㗎嘛。點知呢這個 Jonathan 呢俾佢捉到之後上到飛機呢，就未上到飛機佢都講我唔搭得飛機㗎，我有飛行恐懼症㗎，唔得㗎咁。咁佢就話點會唔得㗎，你冷靜啲上去就得㗎啦，冇事嘅，放輕鬆咁。上到去佢諗住自己發大達㗎啦嘛，你我哋嘅男主角佢就話啊，我哋叫支最靚嘅香檳坐頭等，哇頭等真係唔同啲啊咁樣。點知呢這個 Jonathan 就發難喎，咁就搞到個機師走落嚟，喂 你唔可以咁樣嘅，佢係你個犯人，同埋你冇申請，你唔可以咁樣押送犯人嘅。仲有佢有咁嘅病人嗱嗱落機，咁就趕咗佢落機。 因為羅伯特尼魯一係扮緊 FBI， 佢將 佢攞咗嗰個身份就證件就攞出嚟， 換咗張相， 係啦，換咗張相就俾嗰個機師睇咗。咁機師就聽到呢個係阿艾龍警官咁樣。咁啊好啦好啦好啦，但係都冇辦法㗎，你都要落機㗎啦。咁趕咗落機。 個人真係唔肯嘛，你唔可以逼人㗎嘛。 咁佢就落咗機啦，然之後飛機就真係飛到去羅省。去到羅省嘅時候 ，FBI 就衝上飛機諗住拉人啦，點知上冇嘅咁啊，咁啊呢個機長落到嚟就話：咦，你係咩事啊？咁啊，又係諗住押送犯人啊，唔掂啊！咁佢話：唔係，我係啊呢個艾龍警官咁樣。跟住話又係艾龍咩？你全部 FBI 都叫艾龍嘅咩？做乜嘢啊？咁啊，艾龍咁樣。跟住佢就醒起咗佢嗰個證件先唔見咗。就一定俾羅伯迪尼魯偷咗，因為呢一個機師咧，亦都話俾佢聽，我嗰個犯人應該係有咁樣嘅恐懼症啊，所以就唔會打飛機噶啦，咁佢從陸路翻嚟，咁佢又搭巴士啦，又想辦法，咁但係咧就因為咧佢咁樣上唔到飛機咧。呢、這個你保釋嗰、那個嗰、那個生意嗰個老闆咧就話：喂，有冇搞錯啊？你咁翻唔到嚟，唉，佢又搞禍咗啦！快啲 揾第二個。又聯絡唔到佢，係 啦 係 啦，咁卒之就揾咗另外一個精英中嘅精英，阿 Marvin， 即係一開始啊，嗰、那個俾人呃。喂，你睇下嗰邊嗰個 Marvin 咧，就一拳打暈咗嗰個 Marvin 咧，就同佢講話：哇，今次咧就要麻煩你幫手啦，因為咧我哋精英中嘅精英，我之前都想聯絡你噶啦，不過聯絡你唔到，咁冇計啦。而家揾咗佢，唉，卒之佢啊真係搞禍呢一鑊泡咯，一定要請翻你精英中。精英出嚟咁，咁佢聽到好高興啦。佢話：個老闆仲同佢講話，嘿，我原本係俾啲錢佢，我而家要加多啲俾你先得啊，麻煩你啊。我而家俾到25,000你咁，其實你俾100,000俾人哋噶嘛。咁但係呢個 Marvin 一聽到就25,000咁多，即刻去反應啦。好，咁啊即刻就亦都去追捕啦。咁啊就係佢哋呢三幫人都一路喺度追捕緊羅伯迪尼魯同埋阿 Jonathan， 即係呢個咁樣嘅組合啦。但是在这个过程里面呢，就其中一样要提的就是因为这个 Marvin 呢，他在追查他在哪的时候呢，他也都很聪明，他都是行内人啦，虽然他没那么醒，但是他就打电话，因为他有这个呢罗伯迪尼那个信用卡的资料，他打电话是信用卡中心的话，哎，我怀疑我不见了那个信用卡啊，你可不可以帮我查，我刚刚上一次在哪里用，看看我找不找得回，他就说，哦，我 在什么车站那里用过，哦，在什么车站啊，搭火车那里，哦，唔该晒啊！順手同我 cut 咗張卡，咁就 cut 咗張卡，咁佢哋就走去搭火車啦。咁但係搭火車咧，亦都係俾第一阿 Marvin， 因為知道佢搭火車，佢係最先就走去截擊佢哋嘅。咁截擊佢哋當然啦，佢亦都唔夠呢個羅伯迪尼魯打啦。到最後亦都係俾阿羅伯迪尼魯直接火車上面嘅，我係 FBI 又攞嗰個咁樣嘅證件出嚟嘛，就係我就係呢個艾龍警官，你快啲同我報警，下一個站拉咗佢咁啊，就真係拉咗佢啦。咁但係因為佢又揭露咗自己身份，又係艾龍警官啊嘛，咁又係到最後又係俾 FBI， 因為追上同一架火車嘅時候，又係話又係。艾龙警官，周围都是艾龙警官咁样，佢哋又一早已经攞车啦。但系佢攞车之后咧，就又多咗个问题咯。佢又冇钱，因为嗰个信用卡俾人 cut 咗， 搭巴士 都搭唔到啦。咁个问题就开始就越嚟越大啊！各方面，因为佢每一次打电话翻去呢、這、一个嗰、个保释嗰个铺头嗰度，亦都系有人偷听咗，就知道晒佢哋藏身嘅地方。咁所有人又去追击佢哋啦，所以佢哋一路逃走。但系咧。因为在这个过程里面呢，这个罗伯迪尼路呢有几个小动作，或者有一些问题呢就被这个 Jonathan 就发现了。这个 Jonathan 呢他就说他有什么幽闭恐惧症啊，又不可以锁在房里面啊，又点点啊。跟着他就猛地跟这个罗伯迪尼路倾偈呢，就说那么我们要去 Chicago 嘛。点知又提起呢，就是说呢其实罗伯迪尼路只有个前妻同有个女的嘛。但这个前妻同个女呢，他讲话就说原来没见九年的了，你为什么不见他们啊，咁关你什么事啊，我同你不咁熟嘅啫，咁样咁就冇同佢讲啦。呢个喺个戏入边其实出现咗好多次嘅，就是、一路咧都系有一啲嘢，就系有少少嘅伏笔，有少少嘅伏笔，就冇讲到。 都有只表啦， 系啦，只表啦，嗰个小动作我头先提咯，就系只表咧就长期咧都会坏坏地又停下，咁啊罗伯迪尼成日喺度听佢嘅表。咁呢个 Jonathan 就成日问佢：你嘅表系咪坏咗？做乜鬼唔换咗？关你鬼事啊？咁样啦，即系初初亦都系咁样。大个事件呢到佢哋开始搭巴士啦，又冇钱啦，连食饭都冇钱啦，到最后呢 Jonathan 喺身上面攞咗仅余嗰少少钱出嚟，到佢哋够买巴士嘅车费，因为淨係巴士都200多元车费，但係佢哋又即係中间又被逼要落车，因为俾人知道咗佢哋嘅行踪啦，咁样所以佢哋冇晒钱啦。到最后佢哋真係去到 Chicago 呢， 就去咗佢個前妻個屋企，因為佢哋真係冇曬錢嘛，都冇計啦嘛，就去到揾個前妻，咁啊見到咧一打開門咧就有個小朋友，小朋友就你邊個啊咁啦，佢就話我係你阿媽個前夫啊，咁佢就走入去就同阿媽講啦，咁阿媽走出嚟就兩個人即係久別重逢，九年啦，即係久別重逢，咁原本都係大家都係嘘寒問暖啦，點啊你最近好嘛咁樣啦。咁但係呢一度咧輾轉咧就即係其實一路以嚟阿 Jonathan 都話點解你去 Chicago 點解你唔揾翻你個老婆個女啫，都可能係件好事啊咁樣。見到佢哋其實又即係好似有少少感情又即係盡在不言中咁，但係佢哋又鬧交嘅，因為提起啲以前嗰啲嘢佢哋又鬧交。 因為佢個前妻個老而家個老公咧就係佢以前 嘅上司嚟， 警局嘅上司嚟嘅。 咁即係呢件事亦都係真係好複雜啦。但係到最後咧，因為佢冇錢，佢就走嚟咧問個前妻，即係咁多年冇見。第一嘢問佢就係、我好唔掂，問你借錢，同埋因為報紙已經登曬，新聞已經報曬，就係有個人就捉住個通緝犯，即係其實而家兩個都通緝緊，就周圍而家就應該喺Chicago， 大家小心啲咁樣。即係呢個前妻已經知道啦，但係亦都係接濟咗入嚟間屋度，就想辦法俾佢就話我係得$40嘅，我屋企真係冇現金啊，同埋我老公就翻嚟，快啲走，俾佢見到你死梗啊咁樣。咁就俾佢走，同埋就亦都俾咗條車匙佢，呢個前妻亦都俾咗條車匙佢，就話門口嗰架車你揸走啦，我同我老公講話攞咗去整啦，你快啲走啦咁樣。咁咪喺呢個時候就佢個女咧，就九年冇見嘅女咧，已經讀到 grade 8啦，真係八年級啦，即係我唔知真係幾大啦，咁啊應該係十零歲咁樣啦。出到嚟就見到兩個久別重逢啦，又係呢個女又係冇乜點講嘢嘅，即係同個老豆。但係呢場嗰個女咧，雖然冇乜點講嘢，我覺得個女又做得幾好嘅，真係好簡簡單單。到最後個爸爸真係走啦，攬咗一攬之後，然之後走啦，走咗出去之後咧，個女追出去就話：呢個係咧我兼職賺翻嚟嘅，我得$40。俾曬你啦，個老豆就我唔可以攞呢啲錢嘅，但係呢個女咧就夾硬一定要俾佢，但係到最後咧，阿羅伯特都係完全冇要到嗰啲錢嘅，咁就揸走咗架車就$40咁就走佬啦。但係喂，你都要入油噶，都要成噶，咁就又打電話翻去咯，又打電話翻去叫人匯錢過嚟咯，唔匯錢過嚟搞唔掂咯，但係又好容易俾人追捕到啦，咁啊俾人追捕到，亦都咧輾轉咧係俾呢個阿 Marvin 啊就追捕到啦。咁啊追捕到咧，仲要喺一個追捕期間咧，又有直升機添，已經係好大件事，越嚟越大件事。咁啊到最後咧，係佢哋追捕咧就佢又係 Marvin， 你睇下嗰邊又打暈咗佢啦，就將佢鎖咗喺架反咗嘅車嘅車底嗰度，用嗰啲手扣咧。但係另一邊雙 Jonathan 咧就跌咗個河啊，咁佢就一半係救佢啦，一半亦都係要喂嗰、那個就係佢嘅工作嚟噶嘛，佢要去攞錢噶嘛，咁就想辦法救佢，但係救咗佢之後咧，自己就自身都難保，攬住石頭就係喂我就嚟頂唔。咁好彩咧，呢個時候咧 ，Jonathan 咧就想辦法救佢，就攞條木就遞俾佢，就諗住拉佢上嚟。佢就話：但係我拉你上嚟咧，你要應承我，你要放我走。喂，咁都冇辦法㗎，而家係真係性命攸關，到最後就應承佢好啦，我放你走啦咁啊。點知上到嚟咧，佢出爾反爾就攞個細路扣住佢，我俾你入咗去嗰個監獄之後，我就會放你走㗎啦咁樣啦。喂，有冇搞錯你呃我咁啊？即係就係一個咁樣嘅情況，到最後咧就斷糧斷水，連交通都冇埋，就喺條路上面行咧就截車。就好彩就截到順風車，點知就車咗去一個嗰啲鎮仔，連電話都冇。去到呢個連電話都冇嘅鎮仔嗰度咧，就見到有架小型飛機。點知咧呢、這個一路都話有自己有飛行恐懼症嘅呢一個咁樣嘅 Jonathan 咧，就自己咧走上架小型飛機度。就揸飛機走喎、啊，咁呢個阿羅伯特梗係嗱，就想辦法拉翻嚟咧，好彩拉咗落嚟。佢話：哇，你呢啲衰人啦、啊！你之前呃我話你飛行恐懼症，你識揸飛機嘅，你玩嘅咁樣。咁喺咁樣嘅情況之下，佢落到嚟就好嬲啦，用槍指住佢啦，亦都令到周圍嗰啲唔係幾識英文嘅嗰啲土著咧就大為驚慌啦。咁佢就叫呢個 Jonathan 就除咗個表就換咗人哋架車，就成個換走咗，就揸咗人架車走。喺咁樣嘅情況之下，佢哋就離開咗個城鎮啦、但係佢哋。雖然有架車，但係都依然係冇油冇剩㗎啦。咁嚟到呢度呢就慢慢呢，因為之前又發生咗佢哋去搵佢前妻呀各種各樣嘢之後呢，佢兩個關係呢就亦都第一樣嘢有一個少少嘅決裂嘅，就係、喂你做乜講大話呃我咁啊，但係其實大家都講過大話呃大家，所以呢個呢亦都令到佢哋嗰個關係呢有一個好得意嘅一個建立。咁點知咧，佢哋又冇曬錢啦，真係兩個斷糧斷水咁耐，最後嗰啲錢咧就阿羅伯特尼魯就走去買煙，咁啊冇曬錢咁點算啫？到最後咧就係竟然呢個 Jonathan 就話我諗到個辦法，你將你嗰個咁樣嘅警員證件你俾我啦，咁啊俾佢係咪噶咁啊？你跟住我啊嘛，使乜驚？兩個就走去扮話人哋有假鈔咧，有偽鈔， 酒吧度係， 然之後就攞咗人哋幾廿蚊，就話係呈堂證供咧，就係小心啲啊，以後咁樣，然之後就攞咗啲錢走，點知就可以。 買到一啲唔同嘅物資啦，有少少涼水咁啦。 呢場戲大家睇賭俠啦，戰喺斯維加斯就 作為嗰啲啦，係咪？咁卒之咧，佢哋就係、跳咗上一架運貨嘅火車度、嗯，但係跳上個運貨嘅火車度嘅時候咧，之前嗰間酒吧嗰啲職員就見到，咦？點解佢會跳上運貨火車度？ 知道有問題啦， 咁 就 報警啦。佢報警就話有個呢、這個又係艾龍啊，警員咧又出咗事啦。咁佢哋就知道，哦，上咗個火車就去捕佢啦。咁當然佢哋都唔係蠢噶啦，就喺中路就已經跳咗落車。佢哋跳咗落車之後咧，因為一路咁多人追捕佢啦，其中咧就到最後其實係真係俾阿 Marvin 咧就係、是、捉走咗呢、這個Jonathan 嘅、捉咗 Jonathan 之後咧，好啦，而家呢一個男主角羅伯特尼魯咧就麻煩啦，有冇錢？ 嗯， 由原本要做嘅工作冇咗，乜嘢都冇曬，呢、這個就成為咗佢嗰個最低潮啦。 嗯， 去到呢個最低潮嘅時候咧，佢就諗住要想辦法，第一要揾到呢個 Marvin 啦，同埋佢聯絡翻啊老闆啦，就話俾佢聽，喂，你係咪揾咗個 Marvin 你搞，而家賴嘢啦，俾佢捉走咗啦。咁跟住，但係另外一邊商咧，嗰邊就話唔係啊，我哋聯絡 Marvin 係知道喺佢度，但我哋點聯絡都聯絡唔到佢，因為 Marvin 就係將呢個 Jonathan 咧、其實就已經係決定咗咧要賣俾人哋黑幫嗰邊啦，因為嗰邊係多錢啲啊嘛，係咪？咁你好明顯。咁做啦，咁但係咧呢一、這個喺個過程入邊都有提到羅伯的尼魯點解唔做呢樣嘢咧？咁就之前慢慢呢啲脈絡出曬嚟啦。因為點解佢之前做警察嘅時候，佢啲上司啲同事咁唔中意佢，就係、是、因為佢唔肯受賄。 嗯， 所以咧佢嘅上司又唔中意佢啦，同埋當時佢其實係有做過卧底嘅，就係、喺 Jimmy 之下就做卧底，所以到最後 Jimmy 就係話：我一係俾啲錢你啦，走。如果唔係嘅話，你就死梗啦。咁就俾咗少少錢佢，佢走咗啦。咁佢就自此就冇辦法再做警察。點知咧，佢嗰個前妻咧，亦都係同嗰個上司嘅警察咧，就又結咗婚，即係令到佢嗰個情況其實好難做。佢好似已經冇曬佢嘅可以依靠嘅，可以信任嘅。到最後佢就係話：咁我就唯有係做咗咁嘅職業，因為咁樣咧，我唔需要任何人幫我，唔需要任何其他人，我一個人做就得啦嘛。咁所以咧呢度咧去到就 Jonathan 其實同埋呢個羅伯特咧，就大家都理解咗大家多啲。因為 Jonathan 咧，亦都唔係真係一個賊嚟，純粹偷咗嗰1500萬，係因為佢係一個會計師，佢係正直嘅會計師，佢幫人哋查嗰條數嘅時候，先至發覺嗰啲錢全部都唔見得光嘅。但係佢又冇計喎，舉報佢又唔係，咁點算咧？咁就喺嗰度做咗手腳，就可以攞走咗嗰1500萬，然之後捐咗。所以佢其實都唔係一個壞人。所以點解我一開始我介紹就係話一個唔似好人嘅好人，同埋一個唔似壞人嘅壞人，呢兩個人咁樣喺埋一齊，而到最後佢哋嗰個關係咁樣去建立咗啦。到最後大家都明白咗啦，但係好不幸。嚟到呢個時候 ，Jonathan 已經係俾阿 Marvin 就準備要賣俾Jimmy 嗰邊噶嘛，咁呢個 Marvin 就好醒啦，因為佢就想證明阿 Jonathan 喺佢手上，就攞個即影即有相機，我幾醒就影張相去攞去交俾人哋睇啦，人哋一睇就話：哇，唔該曬你啊，你捉到佢，跟住就打暈佢啦。佢話：喂，你做乜打暈佢？我哋點知道佢收埋咗喺邊度啊？你睇下佢影嗰張相，後面嗰條毛巾咪寫住喺邊間酒店，我去間酒店揾佢咪得咯，嗰、那個傻仔咁樣。卒之咧就係咁樣嘅情況咧，咁黑幫咧就想辦法去拉。亦都真係捉到呢個 Jonathan 啦，咁好啦 ，Jonathan 已經去到黑幫嘅手上啦，即係所有嘢啦跌到真係最最最低點啦。但喺呢個時候咧，羅德尼魯咧就諗到一個方法，佢話因為喺途中咧 ，Jonathan 曾經同佢講過咧，就係話其實咧啲錢都唔係最重要，係因為 Jonathan 咧有曬所有 Jimmy 嘅犯罪證據，咁就喺啲磁碟度嘅。 咁住整，佢諗住整， 諗住整都未整出嚟，諗住整嘅啫。 但係嗰個黑幫以為佢有， 係啦，以為佢有，咁所以咧佢就走去揾，終於咧就搭上咗呢個艾龍警官，再一次搭上去，佢就話我要同佢有一個交易，即係個交易就係咩咧？我話俾你聽，想辦法點樣可以令到你破到一單即係驚天巨案啊！唔係淨係捉到 Jonathan 咁簡單，係捉到個大惡啊 ，Jimmy 啊咁樣。但係咧，佢呢一個交易當然就係佢自己要冇事啦，同埋要想辦法都要保護到啊 Jonathan 啦。咁但係其實對艾龍嚟講就最緊要係破到大案啫，係咪？咁佢就話咧，佢報下呢個天羅地網，就係想辦法要 Jimmy 咧自己。單人匹馬就去到一個公眾地方，就應該係機場咁樣嘅、就去到嗰度咧，就話咧呢個羅伯特尼魯就攞住啲有佢犯罪證據嘅磁碟，就交換翻阿 Jonathan。咁佢就同人哋講就話我交換翻 Jonathan， 我先攞到錢嘛，因為佢唔會同阿 Jimmy 交易噶嘛，因為佢唔會收黑錢噶嘛，咁樣喺咁樣嘅情況之下 ，Jimmy 亦都係肯同佢交易啦。咁佢就叫阿艾龍警官咧，就想辦法喺佢交易嘅時候咧，話佢咧係想搶嗰啲犯罪證據，雖然係偽造嘅，但係因為佢哋有證據啊嘛，咁就已經可以捉得佢啦。佢哋又帶曬槍，你一定可以係拉到佢啦。到最後喺咁樣嘅情況之下，佢哋就真係聯絡到呢個 Jimmy 亦都肯嚟啊。但係到最後竟然咧呢個羅伯特尼魯咧，佢咧除咗係話想。做到呢個交易拉到阿 Jimmy 之外咧，佢心入邊有一個好重要嘅嘢要做咧，就係、是、要 救翻張凌雲，或者要捉翻張凌雲咧，其實好緊要，因為佢先收到錢嘛。其實係仲有少少時間，如果係收捉到佢嘅話，佢真係攞翻去嗰、那個嗰、那個鋪頭嗰度話，佢係會收到十萬蚊 噶嘛。夠時間嘅，夠十二點前嘅。 所以咧，佢就係、是、喂去到嗰度，我哋仲見到佢想辦法去保住張凌雲啦咁樣。喺咁樣情況之下，到最後亦都係成功咗嘅。到最後咧，雖然阿 Marvin 又出嚟又搞咗一輪啦，Marvin 終於有一次咧就係好醒咁樣，聽到佢話Marvin 你睇下嗰邊，佢唔信啊，因為佢已經喺入邊信咗三次，但係呢次係真嘅。咁但係到最後咧，都真係化險為夷啦，就解決咗捉到 Jimmy 拉曬啲壞人，而佢亦都救咗阿 Jonathan。咁到最後咧，就捉住阿 Jonathan 咧，就打電話翻去老闆嗰度就話：你估下邊個喺我側邊 ？Jonathan 而家喺我側邊啊！咁啊，仲有廿五分鐘啊，快啲揾佢翻嚟啊！我想話俾你聽，我唔會帶佢翻嚟啦，你死咗條心啦，拜拜咁樣。然之後佢竟然放走咗 Jonathan 喎，呢個係即係我哋作為觀眾嚇。即係點樣佢會咁做啊？咁樣，因為去到嗰個位，佢真係哇，佢已經完成咗佢最大嘅任務，就係將 Jonathan 帶翻嚟 Los Angeles。到最後佢真係搭飛機翻到嚟 Los Angeles。而佢翻到嚟 Los Angeles， 雖然仲有少少時間咧，佢已經決定唔再做一樣，因為佢第一佢已經最大嘅大幕，同埋佢自己真係好重要嘅心願咧，就係要拉到阿 Jimmy 呢樣嘢咧。咁多年落嚟嘅心願已經係即係瓦解咗，已經解決咗。而阿 Jonathan 其實都somehow係真係一個無辜嘅人， 同埋佢亦都知道咧 ，Jonathan 話俾佢聽咧，即係只要其實捉咗佢入去坐監咧，其實嗰啲黑社會一定係會殺咗佢噶，即係揾人無論點都。咁所以咧，即係其實佢都知道，如果佢捉咗佢入去咧，其實佢就真係死路一條嘅 Jonathan。 所以到最後咧，可以話真係救翻 Jonathan 一命啦，亦都係真係冇講大話，就係、是、真係放佢走。咁但係去到呢度咧 ，Jonathan 咧就突然間話：喂，你咪走住，我俾啲嘢你啊！佢喺身上面竟然咧就係、是、暗藏咗咧大約$30,000嘅美金，就俾咗佢，就話：咁我留低咗少少啦，我嚟著草用噶嘛。咁而家可以俾咗你啦，因為我應該暫時短時間內唔使點著草啦。咁啊俾咗佢。咁啊，因為佢阿羅伯迪尼羅一路就話想開一間 coffee shop 噶嘛，咁佢就俾咗$30,000佢，咁應該就可以圓以上啦。原本得$100,000，而家有$30,000。咁就喺咁樣嘅情況之下咧，佢哋就真係離別咗，到阿羅伯迪尼路擰翻轉咧，呢個 Jonathan 已經喺人群之中消失咗，佢已經見唔到 Jonathan， 亦都咧之後就應該係佢快快樂樂咁生活落去嘅。 呢一份係劇本，劇本有長有短，有深有淺，有好有壞。佢入邊係文字，佢又係電影、短片、歌劇、舞台劇、電視劇、微電影。有戏剧就有佢，剧本剧本，一剧之本，一剧之本，主持黄晓初、何敏文、冯杰。 好啦，翻到嚟我哋一劇之本啦。今日咧，我哋讲嘅劇本系《午夜狂奔》啊 ，Midnight Run 啊。哇，啱啱阿初讲呢个故仔咧，即系我哋听得出有好多唔同嘅枝节，亦都我谂又唔好话系枝节嚟嘅，系全部系瞄准条主线去发生嘅，但系好多好多事情。咁啊，大家如果吓想即系了解得多啲，当然系自己睇一睇个戏啦。咁啊，我哋讲嘅当中唔多唔少都有少少遗留咗嘅。 我自己睇我睇得几开心噶，即系同埋其实咧，我自己睇戏咧，特别系嗰啲而家叫做笑片嗰啲戏咧，我唔系几少得出噶。但系呢个戏有好多位系我半夜喺度睇，自己一个睇咧，我都笑得出咯。即系佢准确嗰嚟好。我一下子我唔記得喎，但係 我好笑就係佢阿張靚芬揸飛機嗰個位置，我覺得真係好好笑。佢、仲要喺度同阿羅伯迪尼路講拜拜咁樣，自己揸住個飛機走。 唔係我其中我真係覺得好好笑嘅就係、是、嗰個 Marvin 覺得佢自己好醒，然之後影咗張相俾人。因為其實嗰個位咧，佢未俾張相嗰個殘體嘅時候，我已經知道，喂實。出事啦！嗰啲如果係地頭蟲嘅話，點會唔認得嗰啲咁嘅酒店？好容易認嘅啫。即係我估唔到，我睇到張相嘅時候 係寫 字咗嗰個笨法咧，係好好笑。即係佢做咗一個咁樣嘅角色出嚟，其實係好得意。嗰、那個角色咧，佢又係好似又醒醒地喎，佢都係做呢行。 識得 cut 你張相， 但係佢喺準起上嚟嘅時候，嗰、那個準咧係好低能嘅，所以我覺得好笑嗰個位。 好似啲卡通咁樣，有啲譬如你一拳打暈人哋嗰啲，有好多用啲手法都係好卡通咁去表現到出嚟嘅。咁 唔知係咪男仔會中意啲咧？我又唔係覺得咁有驚喜喎，即係可能呢類戲都睇得多， 我唔覺得特別好有驚喜啊，不過睇得幾開心。 咁啊所以我又唔係話覺得特別好好笑啦，咁樣不過當然啦，可能因為呢套戲係88年啊。88年嘅戲啦，咁可能當時嚟講咧都係比較算新啊，即可能之後咧你會見到好多類似嘅戲啊，咁所以咧反而而家睇翻又唔係覺得好特 別。咁但係即係佢呢啲戲咧係好好清晰嘅，即係一條線落就係做一件事，然之後就好多。其實有少少似咧《天空之城》咧，咪都係咁嘅，即係爭奪一樣嘢，然之後四方八面有唔同嘅人啊，咁即係然之後中間有啲錯摸啊，各樣嘢啊咁樣啊，咁睇到曬所有嘅交通工具啦，基本上除咗船之外，都錯過曬啦咁。 但係其實佢入面有好多結構上面，佢鋪排咗好多嘢，佢之後都用得翻。譬如一開始其實講咗前妻啦，跟住又講到佢想整個磁帶啦，咁跟住即係佢一開始鋪好多嘢，之後陸續咧就會慢慢用翻曬出嚟，我呢啲我係覺得佢做得幾好嘅一啲位置。 但係咧，你有冇發覺咧？所有呢啲基本上荷里活嘅片啊，如果佢要講個男主角咧，通常咧佢一定係有個前妻，個前妻通常有即係結婚咧，就話而家已經係即係嫁咗俾一個有錢啲嘅，咁又有個即係帶住個仔或者係女啦，咁就跟咗人哋住，好 common 啊！呢件事咧，我發覺咧， 差唔多最容易係 common 啊嘛。 呢个可能系啦，即系咪噶？我唔知啦。但系即系好多戏，你会见到，亦都我相信系最容易令到观众咧就会同情咗呢个男人嘅角度系好容易，所以咧好多戏都系咁样噶，即系无论系喜剧或者悲剧咧， 唔系其实 都有呢个。 其实我哋之前都提过有一样嘢，就系、是、其实个 trend 嚟嘅，个 trend 就系由大人物写到而家写小人物，呢个系好典型嘅，即系越写咧就越少，即系但系嗰个小人物咧而家系即系最好就系佢系有啲好街边普通我哋都会见到嘅人，咁就反而系我哋仲关心啲啊，所以呢个系令到我哋容易同情佢一个好重要嘅着墨点嚟。如果你下下都讲话哇佢系皇帝啊嗰啲，而家少咗好多呢啲戏噶。就算你讲皇帝咧咩，即系皇上无阿姨咧，喂都系讲一个有问题嘅皇帝啊，即 系 佢唔会再讲一个哇所谓嘅好英雄嘅英雄。你睇下我哋又讲咗万次啊，而家嗰啲英雄片，就算你讲。Avenger 讲 Iron Man 都唔系讲佢净系讲佢有几劲噶啦，你讲蝙蝠侠都唔系净系讲佢有几劲啦，即系呢一个系好明显个 trend 嚟嘅。反而我觉得即系成个戏睇咧，系睇佢点样去铺排呢啲嘢出嚟，或者点样去展现呢啲嘢出嚟啊。其实咧个戏入边可能有一个 point 咧，可能大家觉得系好少嘅嘢嚟嘅，但系嗰个位咧，我觉得系又系一个喺编剧嚟讲，可能系好少嘢嘅，但系我而家咁提出嚟，大家谂下咧，你会觉得系、哎、我真系冇留意咁、啊、样。你记唔记得咧？我哋头先提过有一场咧，就系话嗰个老板咧就同佢讲话：，喂，你帮我做单新嘢啊！喂，唔好讲嗰啲无谓嘢住啦，讲翻啲正经嘢先啦。咁个正经嘢嗰一场戏嘅对白系点嘅咧？嗰场戏嘅对白咧就系、是：，喂，你有冇听过嗰个叫 Jonathan 啊？Jonathan 边个 Jonathan？ 你喺嗰个 Jonathan 咧？哦，我知啊，我睇个报纸嗰、那个偷人钱嗰个，你仲知道啦咩？我知道佢啊，好似话攞咗人嚟几百万啊，又捐咗啲钱啊，又点点点咁。我话系啦，就系嗰个啦，够啦，我明白啦。其实唔系几百万，系1500万。跟住咧，佢就话你足够嘅资料，你会揾到佢噶啦，咁样咯。嗰个位咧，佢其实系好明显咧，系要交代资料噶。 系， 但系系你见到人哋嗰个做工系完全合理噶。 系， 呢一个只系一个例子，但系喺呢个戏入边，你睇下佢点样交代啲资料咧，嗰个功夫系做得相当之好噶。即係呢個，我認為係即係如果我哋平時睇大台嗰啲咧，小明我已經認識咗你十年嗰啲咧，你真係嘔血嘅。但係你睇呢一個戲點樣佢點樣交代呢啲嘢咧，係我真係覺得做得好好。佢點樣去鋪排話佢同個前妻哦咁樣離咗婚啊，跟住仲同個上司結咗婚喎嚇？咁點解你個前妻會同上司結咗婚㗎？咁你同上司啲關係又唔好，你一定係你有問題啦。但係到最後佢點樣鋪排出嚟，令到我哋明白哦，原來係咁，係一。一啲都唔煽情，一啲都唔夹硬嚟，系完全系情理之内、意料之外，系必须发生同埋系必须交代咁制嘅。呢、這、一个我谂喺编剧嘅功夫上系其中一样嘢，作为参考咧，系好值得去学习嘅。当然我唔系话呢个系唯一嘅办法，但系对于初学编剧嘅人嚟讲咧，你喺度谂，哎呀，我点样可以交代嗰啲情节出嚟嘅话咧，我谂呢个系其中一个几好嘅范本去睇嘅。 同埋喺羅伯迪尼魯佢之前嘅工作啊，或者佢講佢之前嘅人生點樣俾人炒啊等等，其實喺成個戲入面係分咗好多個位去講，最後先至俾大家睇到個全像。一開始又講佢做過警察啦，但係又唔知做啲乜嘢嘅，跟住過咗一排，跟住 Jonathan 就問佢啦：，你之前啲工作係點樣㗎？跟住佢又講少少，原來做過卧底嘅。跟住又過一排，跟住又唔知傾偈啊，定發生咩事，先至再講原來佢之前跟 Jimmy 嘅，跟住再加埋佢同前妻之間佢啲對話。 佢分咗好多場先至去將羅伯迪尼魯佢成個之前佢做警察嘅生涯，或者係點解佢會唔收 Jimmy 嗰筆咁大嘅獎金，而去點都要去拉到阿 Jonathan 嘅原因，其實佢喺個戲入面用好多唔同嘅鋪排先至講到出嚟，唔會話好似頭先阿初所講話，一開始劈曬俾你講曬俾你聽，而係所有嘢都係慢慢咁樣鋪俾你。 當然啦，可能有啲人就好唔中意佢話，哇，好 formulated， 即係嗰個公式係公式到癲啊！即 係 由佢係啊，直情係啦，由第一場啊，即係我覺得都係好噶，只不過係我哋如果咁樣抽出嚟睇嗰個公式，你就會覺得哇，其實嗰個公式真係幾公式噶。第一場佢做咩啊？賊嚟噶嘛，佢係。即呢、這個記唔記得我哋之前有一兩集我睇過 Save the Cat 啊，即呢一個人走入嚟第一樣嘢做乜嘢啊？佢就係賊嚟嘅，佢偷嘢嘅，佢走去咁樣爆人哋個門啊！佢都唔係踢門走入去 freeze， 佢哋唔係嗰啲嚟噶。我哋以為佢係賊，點知入面嗰個仲係更加大嘅大賊，開槍打佢。到最後發現咧，佢拉咗個人咧去抌去警察局，但係佢抌去警察局唔係為咗除暴安良，係為咗錢嘅。即呢一個人物嗰個塑造啊，你見到由一開始佢咁樣去鋪排咗一個亦正亦邪，你都唔知佢係好人定壞人嘅咁樣嘅人，而後面咁樣。一路慢慢去解構翻呢一個人物究竟實際係乜嘢情況呢，其實係我唔夠膽肯定咁講，但係你諗下呢個嘢係喺1988年，再加埋第一場我哋唔知道個主角係咩人物做咩事，係咁樣開第一場呢，係好前衛嘅。其實我諗喺當時嚟講，因為第一場咁樣佢去開鎖偷嘢，然之後追逐，跟住呢佢係兩個好似係警察又唔係警察，因為嗰個俾佢哋捉嗰個人就話：喂，你哋唔係警察嚟咩？你哋點會咁嘅？因為佢哋又攞手扣出嚟，睇落嘢似係警察嘅，但係到最後佢又呃個同伴，然之後Marvin 你望下嗰邊，跟住又打暈咗佢咁樣，然之後就拉咗佢去警局，跟住先至出 Roller 噶。佢係咁樣去 establish 嗰個人物，你見到佢好清楚咁俾你睇佢嘅行動啊！唔好講咁多嘢，俾你睇佢嘅行動，全部都係睇佢做咗啲乜嘢。然之後我哋建構咗我哋對呢個人物嗰個認知之後，個戲先繼續落去嘅。 佢係文字，又係影像，佢幻化成電影，搖身一變又成為話劇。佢屬於文學，又屬於戲劇、舞蹈、音樂。佢叫做劇本。亦都是一劇之本。 一劇之本，主持黄晓初、何敏文、冯杰。 其实呢，我呢一个角色呢，即佢係绝对係写得好嘅。但係我有少少，如果你睇同类型嘅戏呢，好多时呢，因为佢係两个人上路㗎嘛。通常咧就會兩個人都會寫多啲嘅。我而家發覺呢，我覺得呢個戲咧反而有少少係 Jonathan 個角色咧，其實係相對地咧係相對係少嘅，甚至佢嘅改變其實都係冇嘅，即係其實由頭到尾啊。咁我就覺得呢個位其實因為真係得佢哋兩個人啦，其他啲角色咧就係更加單面嘅，可以話係。咁可能我覺得唔知係咪佢，因為佢呢個係一個喜劇啦，動作喜劇，佢有好多時間其實用咗喺嗰啲追逐啊、車嘅槍戰啊咁樣嘅情況之下，反而係少咗去刻畫Jonathan 呢個角色啊。咁令到嗰個互動咧，其實而家只係好好咁樣建構咗啊，即係羅伯迪尼魯嗰個角色，嗰、個好清楚啊。咁但係呢一個同佢一齊上路呢個人物咧，就好似真係只一個。襯托多過係兩個人有個互動咯。 其實嗰個角色嗰個 setting 都幾難搞嘅，因為咧佢呢個人物咧，由一開始咧佢係我哋以為佢係一個壞人啦，因為佢要捉佢啊嘛。雖然我哋知道佢捐咗啲錢，但我哋唔係好知咩事啦。但係呢個人係咁樣偷咗人哋1500萬，已經 by definition。 但唔係喎，因為一開始佢已經係第一次就係講嘅時候，已經係話佢係偷咗啲錢係黑幫，同埋佢捐咗去噶啦嘛，已經好多人已經話咧呢個係即係好唔因為佢仲係喺其他人口中都聽到話呢個係咁，其實已經係建構咗呢個人物真係 即係你基本建構咗出嚟呢一個人，但係因為佢又警察又而家拉緊佢啊，即係通緝緊佢，即係各種各樣嘅其實都係建構呢個人都唔方係好人嚟嘅， 因為佢仲留咗啲錢俾自己嘅， 係啦，所以呢樣嘢。是令到他那個角色的建立那個位置是專登留了一個小小的問號在這裡，但是這個角色繼續出場的時候，他一路他怎樣去 即係佢其實幾主動嘅，主動到我初初睇嘅時候有少少，咦？點解佢要咁主動？好似想同呢一個男主角去 make friend 咁樣嘅，即係好似一路問佢喂點啊？我哋傾下偈啊！你講下你身世點啊？你屋企有咩人啊？你老婆點啊？點解你唔揾翻你老婆啊？你之前點解會俾人炒咗啊？你之前個老闆係邊個啊？你之前原來做卧底啊？點解你要做卧底？即係佢嗰一種八卦嘅心態，即係其實唔係八卦，個戲都唔係描寫佢八卦，只不過佢嗰種咁樣嘅健談，同埋佢一路係咁喺度，好似好關心佢，你唔好食咁多煙啦、啊，最身體。好噶，即呢一个人物嗰个建立咧系好独特啊！即我唔系话佢好定唔好，但系呢个戏亦都好需要呢个人物系咁样嘅状况咧，先至能够将罗伯迪尼罗嘅角色嘅嘢咧咁样可以拉到出嚟。所以喺设定上咧，呢个人物咧，你好似阿 Lucretia 头先咁讲，佢个转变真系唔大噶啦。因为佢一路其实最紧要就係、是、喂我唔好俾黑帮杀咗你唔好拉我如果我入咗监仓话我都系会死㗎啦咁样。即佢个目的就好清晰但係佢个人物嗰个改变其实喺个戏入面系接近冇 㗎。 佢除咗系就系跟佢完成咗个 road trip, 或者系佢同罗伯迪尼路成为咗一个小小嘅朋友都系朋友啦。 呢、這个绝对系嘅。 呢、這个关系嘅建立就系成个系一个最大㗎啦但系佢自己个个人可以话系成长呢其实就唔系特别有㗎。 好啦最后呢就想讲啱啱阿初都有提过下起承转合嗰样嘢。 其实呢因为个戏呢有最主要嘅动作當然就係要捉到呢一個啊 Jonathan、去攞翻，因為啊羅伯迪尼路係一路就係要想住要做呢樣嘢嘛。其實個起咧 ，by definition 咧，一定咧就係嗰個老闆同佢講話，喂，我而家有一單新嘢俾你做，而佢係盤住一樣嘢就係10万蚊。呢、這個就係個起嚟㗎嘛，因為到最後100万嘅出現對佢嚟講係無動於衷㗎，對佢嚟講係唔重要㗎，即係佢完全係摒棄呢樣嘢㗎。然之後 FBI 嗰邊又係你關我咩事啊？我做我嘅嘢，我攞10万蚊，攞10万蚊，你唔好阻住我添啊！其實，但係佢又冇辦法阻止人咧，因為人哋都係正義啊嘛，係咪？咁其實佢係完成呢樣嘢嘅，但係 by definition 你亦都可以講咧，就係、是、其實真正嗰個起咧，就係佢同呢個Jonathan 咧被逼一齊上路。即係佢捉住佢，然之後咧去到搭飛機，原本諗住個問題係解決咗噶嘛。其實你亦都可以話係阿 Jonathan 上唔到飛機，被逼佢哋由 road trip 咁樣一條路翻去咧，成為咗成個戲嘅最大嘅主線。嗱、这、呢個好睇咧，你點樣去 define 嗰個所謂嘅轉啦？嗱，其實我哋永遠都係話嗰個主要動作起同埋轉，你搞掂咗，其實其他嘢就唔會太大問題。咁、如果個最主要個事件就係佢由一開始接到個任務係。交出 Jonathan 攞到10万蚊嘅话咧，咁佢个转系咩咧？就系、是、到最后佢决定唔要嗰10万蚊，就系、是、佢放弃10万蚊，为咗保住一个朋友嘅性命，因为佢知道嗰个朋友如果入咗监仓，好可能都会死啊。因为佢而家建立咗呢个朋友嘅关系嘛，佢放弃咗嗰10万蚊，做咗呢样嘢，呢、這个已经系个转嚟噶啦。但系如果另一边厢我哋去睇呢一个 Jonathan 同埋阿罗伯迪尼路佢哋呢度嘅关系，话佢哋嗰个 road trip 嘅开始，佢哋被逼一定要由陆路去走嘅呢一条路。成為咗成個戲嗰個起嘅話咧，其實呢個位咧都係一個轉嚟嘅。由一開始兩個一個可以話係一個警察同一個犯人嘅關係啦。我知道唔係啊，但係大家明白我講咩啦？到佢慢慢到最後變成咗一個朋友嘅關係，而佢到最後履行佢嘅承諾放佢走，你都得嘅。咁但係咧就係呢一個，我想俾大家留翻去自己諗下嘅就係、是、你覺得邊個係起？你作為一個觀眾或者作為一個導演咧，我好建議大家試下諗下，如果你係一個導演，你會點樣 define？ 即係呢樣嘢會令到你拍成件事，或者你去諗成個故仔，或者講成個故仔嘅時候咧，好唔同啊！當然啦，如果你而家夾硬要我俾個答案你，我都俾到個答案你啦，都冇乜所謂嘅，我講唔講都冇乜所謂。但係我覺得呢、這個咁樣嘅起承轉合，你會見到嗰度咧，其實嗰編劇喺幾個位度都 plan 咗幾個啊，其實唔係淨係我講呢兩個，有幾個位咧都係有一啲唔同嘅切入點，令到嗰樣嘢突然間咧係我叫做tighten 咗即係緊湊咗，令到佢更加有張力。呢啲位你其實都有幾個位你都可以咁樣講嘅，但係最 key 嘅特別係起咧就會咁樣 define 呢兩個位啦。同埋你睇下咧個轉 啦， 係已經係最後嗰十幾個鏡頭啦。你諗下嗰個戲係幾咁誇張？如果喺個 set up 度，但係當然啦，個戲咧就稍微褪後咗少少。佢前面有一場成場嘅功用係咩咧？就係建立個角色。等我哋明白呢个角色咧系一个唔似好人嘅好人，甚至佢系一个坏人嚟嘅。然之后咁样开个戏，呢、这、一个我觉得系成个你睇个编剧嘅技巧嘅起承转合嘅铺排度，其中一个我觉得几值得去望一望嘅咯。 嗯，好啦，咁今日咧同大家讲咗午夜狂奔啦，咁亦都留咗个功课俾大家，大家可以试下谂下呢一套戏起承转合入面嗰个起啊，你觉得会系边一度咧？咁大家不如试下自己翻去谂下啦。好啦，咁今日时间都差唔多啦，下个星期再同大家见面啦， 再见，拜拜。 一劇之本，編導馮傑，監製韋佩文，香港電台文教組製作。Thank you.